在今时今日，如果问世上所有的人啊，无论是西人、黑人、黄种人，最多人认识一见到个样子就认识他的中国人是哪个呢？咁答案是肯定的，大多数人都同意的，仍然都是已经死了几十年的李小龙。一見到他，多數人都知道是誰。咁如果問教會嚟講，最多人認識的教會領袖又係邊一個呢？可能有人會諗係好出名的黃永信牧師，教會領袖蔡元文醫生，或者啱啱我識主位嘅滕近輝都好出名嘅，係咪佢哋咧？但其實我們說大部分的最多的信徒其實是在中國的，所以他們這些海外的名目未必是裡面有認識的，所以最多人知道他名字的華人教會領袖應該是姓丁的。知道誰？丁光訓。丁光訓長期都是三字教會的領袖，所以很多人都會認識他，很長年即係佢就係即係主，即係嗰個三字嘅領袖。咁佢喺2012年咧，就即係安息主位。咁而咧，可能因為佢安息主位緣故啦，咁所以佢之前呢個理論咧，就俾兩三年咧，常常被即係環教聯討論。佢曾經講過，暗示過一個 term， 佢因愛稱義，因愛稱義，就好多人就批評佢呢個一個錯嘅理論。聖經說因信稱義，你說因愛稱義，就罵丁光訓，就是說他所說的是不對的，你遠離了聖經的教導。引起環教會的討論，譬如最近香港一個很出名的名目盧龍江牧師，就為丁光訓牧師來到主教，來到一個辯護，就是丁光訓從來沒有說過因愛稱義。只不過覺得信徒不應該太講信心、因信稱義，而少講愛心。當信心冇咗愛心嘅時間咧，就出現好大嘅問題。所以佢覺得信徒應該淡化信心，而多啲講嗰個嘅愛心。但係外人咧就引用佢嘅諗法咧嚟到延伸一個 term 叫因愛稱義。盧龍江牧師話：丁光訓從來冇講過因愛稱義呢一個 term。有時我想信主好耐的人咧，梗會聽過呢個理論咧，就係、是、聖經裏面咧有信有望有愛。啱啱喺新約嘅書信嘅作者裏面有三個人物，一個保羅，一個彼得，一個係即係約翰。咁人就話咧，保羅咧，你知道咧，好多時講信心嘅，咁最多講因信稱義嘅書卷就係佢所寫嘅羅馬書。所以保羅是一個講信心的使徒。彼得呢，彼得前書、彼得後書常常講盼望的，對將來有盼望。所以保羅是一個講信的使徒，彼得呢是一個講望的信徒，而約翰呢，無論約福音、約一書、二書、三書都常常講到愛的，所以是一個信的望嘅，一個講愛嘅就係約翰，係咪咧？我初信主都聽過呢個理論啊，三個使徒，三個，一個信，一個望，一個愛，但係又唔係絕對嘅喎嚇，呢個係籠統嘅講法啫。其實保羅都常常講到愛心嗰個嘅重要。哥林多前書係保羅所寫嘅，臨前十三章就被視為稱為愛嘅詩篇，歌頌愛嘅。好多時我哋喺婚禮裏邊咧，都會聽到人。即係讀呢段經文，我係恆久忍耐，而又恩慈，我係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張狂，歌頌愛嘅。而更加去到第十三節，一個好出名嘅經文就係、是、如今常傳嘅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三樣其中最大嘅係信。咦？讀錯咗係咪啊？佢唔係講最大嘅係信愛，最大咩話？最大嘅係愛。 呢度其实出现了一个嘅问题，因为保罗话信望爱里边最紧要嘅系爱。如果我哋话因信称义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嘅话，唯一一个令我哋能够得救嘅系信，因信称义，信耶稣得永生，系讲个信字。咁如果信系咁紧要嘅一样嘢嘅话，而唔系行为，正如所说到我哋。我哋本乎因，引因就信，唔系因为行为。如果爱行为呢唔系最重要嘅话，因信先重要重要嘅话，咁样保罗喺度所讲，应该就系有信、有望、有爱最重要系信啊嘛。嗱，保罗偏偏就话最大嘅系爱，究竟最大嘅应该系信啦，因为爱。究竟信徒应该重视嘅因信称义啊？个因爱情义啊，咪从神嘅角度、上帝的角度嚟讲，佢重视我哋系信啦，因为爱。将来喺上天家，我哋啊，老土嘅比喻就系阿彼得开门入门，俾唔俾入嚟咧？你真系要信，真系要信。你靠住咩入嚟咧？系靠住信咯，就系信心咯，因为靠住爱，爱心。好似簡單嘅問題，咁啊，梗係因就信，因信稱義啊嘛，梗係因信啦，唔係因愛啦。好似好簡單，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一回事。或者我先從頭講起，因信稱義呢個神學同基督教好重要嘅關聯。點解丁公憤一講因愛稱義，哇！基督教即刻啊，即係好大嘅迴響。唔係，梗係唔係因愛稱義啦，因信稱義啊嘛。为什么对恩爱称义这个称这么大反应呢？为什么这么重视个恩信称义这个称呢？其实看回整个教历史的时候，我就明白为什么。因为当丁广坟被人觉得他已经讲恩爱称义的时候，环教会就觉得他走在回头路。走在什么回头路啊？走回马丁路德改教之前的天主教。又讲完头了，为什么在受洗的时间马丁路德要改教，要设立新教的更正教？当然天主教有什么问题呢？很长的时间里面，天主教其实今天都很多事没什么改变的。天主教很强调行为的，很强调爱心的，甚至很多腐败，跟天主教不是很长时间的腐败。他的腐败因为他们的神学上有些问题，就是如果善行做善行的人呢，信徒呢就会呢神会更加悦纳，甚至可以成为上天堂的一个的途径。重视了那个行为，重视了人 要对教会对教堂呢多些奉献，然后呢你做多些东西，或者读多些回忆经外呢，你就可以呢来到减少呢将来所谓的炼狱。炼狱是地上和天上中间的一个中间 的境界，是天主教都想出来的很奇怪的东西。无论如何，他越来越走向因行为、因爱心来到称义，而少了讲什么呢？讲到信心。于是呢信徒就猛做很多的东西，来到他得肯定自己能够得救，而不是单是因着那个信耶稣就得救。信耶稣可以得救，但是不足够，要做很多的善行。天主教越走越远，结果德国的马丁路德就从罗马书看回的时间，我看两节经文，好不好？在罗马书的第三章，如果你问真的没有讲到恩信称义啊，那就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先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四章，呢度我哋读第十一节啦嘛，十一节呢度话咧，呢度嘛四章十一节系讲阿伯拉罕故事，呢度嘛一二三，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，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。好啦，好，我读埋第五章第一节，好嘛？五章节喺罗马书五章一节，我们嘅因信称义。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好。这个全部都是因信称义的。其他如果看圣经，其实很多 因信稱義嘅字眼，或者其他類似嘅字眼，佢係因信稱義嘅。咁當呢個馬丁路德睇經文嘅時候，佢發現唔係喎，教會成日講善行啊功德，先令到自己能夠肯定得救。聖經唔係喎，唔係講到行為喎，係講咩啊？信心。結果馬丁路德因著對聖經嘅理解，對羅馬書理解呢件事咧，就係當時嘅教，即係德國嘅教會嘅外邊貼咗99条咧，佢覺得有問題嘅。教會走差的地方，結果當然是被當時的教廷視他為異端，要捉拿他，要走佬，被追殺，最後呢改教成功，而真教就是今天我們基督教呢，就由那時候來到去開始因信稱義。對於新教徒來說，馬丁路德所帶領的運動是回回原本的道理，回原本因信稱義那個的道理，回復回因信稱義的道理，對，所以馬丁路德所做的是好事。不過也容易有危險，就是當教會因為這個 背景而強調因信稱義，而不是因為行為稱義的時間，有時就很容易可以中一樣，當稱義放在這邊的時間，馬丁路德或新教就放回轉頭，有時呢就放過龍，放過另一邊。这个另一边呢，另一边就是只是讲信心，信心因信称义，而忘却了爱心那个的那个重要。爱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信心没有爱心是有问题。保罗不是只讲爱信心的，虽然只是讲因信称义，保罗好知道爱心是成全信心一样好重要、好重要嘅一样嘢，所以佢先话信望爱最大嘅系爱，因为信如果冇爱嘅话就有问题。哎呀，而家有道具添，我想带张银纸，冇冇银纸？揸张钱，如果我揸住揸张廿蚊纸啊，一蚊纸。如果裏面沒有水印的時候，這張是什麼錢來的？是不是錢來的？是錢，不過呢是偽鈔。不過我有個問題，我想問的就是，如果用真錢的印的時候，印流了水印，那張還是錢呢？我問銀行界的先，阿 K 在這裡，問你，真銀紙印流水印是什麼錢來的？當不當錢啊？啊？都是錢來的？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喎。真銀紙印流水印同埋錢咧，我懷疑未必喎。如果到時 check 到你冇水印，都當你係假錢。假設啦，如果我唔知啊。假如係呢個假設嘅，假如印錢，無論係真係假，但冇水印嘅時候都唔當錢嘅話，錢有水印嗰張錢先叫成立。因為呢張錢如果冇水印，就價值唔存在。我如果用一個嘅。同一個情況就是，當我們說我們有信心，但這個信心如果沒有愛心來到做一個背景，信心如果沒有愛心的話，信心是不存在，信心不能夠單獨來到去成立。所以我經常說信望愛，其實嚴格來說，信和愛不是兩件事來的，信和愛是一件事來的，是一樣東西來的。在哥林多，我哋點解講唔到前書第13章？臨前13章，喺保羅話上傳有信望我最大嘅愛之前，保羅其實講得好清楚，信心係唔可以單獨存在嘅，冇單獨存在信心呢回事嘅。所以保羅唔多前書第13章開始就講嗰個大家好熟悉嘅經文。就是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，哇，即是信心爆棚的，叫做卻沒有愛，就成了響的鑼，即是鳴的鑼，響的拔一樣，即是沒有不得的，不動的。我有先知講道之能，有明白，個人都傲秘，個人都知道，哇，個個都想了，那麼厲害，那麼熟靈啊。然後有什麼話？全備的信， 100% 的信，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。It is nothing, nothing 啊！ 呢度如果冇爱嘅话，信心对保罗嚟讲系唔实际、唔 work 嘅，冇呢样嘢嘅。信点可以冇咗爱？用翻一个例子，头先讲到咧，好多时咧结婚里边咧，婚礼里边咧会唱，即系会读呢边嘅林前十三章，有人读，有人中意唱噶，呢首歌可以唱呢首嘅爱的诗篇林前十三。用翻婚礼为例，婚礼其实进入一个关题里边。再讲一次，婚礼系进入一个关题里边。我俾咁几个例子啦，系咪啊？如果个牧师问个新郎：你点解要娶新娘子啊？咁个新郎话：因为我信。你信乜嘢啊？我信佢冇报答，佢冇报晒年龄。我信佢冇整过容。我信佢冇变过性。我信佢系女人。我信佢爱我。我信佢爱我，所以我娶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系牧师嘅话，你仲跟唔跟啊？佢有信我，佢信佢系女人，佢信冇细年龄，佢信佢爱佢，所以佢娶佢。如果我牧师嘅话，我定问个问题系咩啊？咩问题啊？我问佢啊，你唔系信佢爱你吗？咁你先爱唔爱佢先啊？如果他没关系，这些不重要的话，咦，有问题的，你不是只是信嘛，你还要你双方那个的爱，这个意思很重要的，就是你爱不爱他才行。婚姻里面没有爱这件事，只有信字是不 work 的，是不 work 的。又讲，讲回，你信不信神啊？我信神，我信神创造，我信神拯救，我信上帝爱我，所以我信耶稣。几多留咗重要问题？咁你爱唔爱上帝？咁你爱唔爱上帝？麻麻地，我信佢爱我，但我真系唔爱上帝。咁嘅时候，呢、这个信。即是又是什么东西？如果有个妈妈跟你说，我儿子啊，我说十句他顶我十一句，腰心腰肺，要向东向西，要向南向北，哇，真的很难顶，不过他很爱我。你听不听到？你听不听顺意的？哇，我都激动我死咁滞，乜都不听，腰心腰肺，不过他很爱我。咁你放呢个问题喎？呢个爱咩嚟噶？呢个爱抽空咗喎，冇可能嘅事，冇可能嘅事。爱系成全信，呢样好紧要嘅嘢。信同爱嗱，如果睇翻神经经文里边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而家常传嘅有咩话？有信，有望，有爱，这其中三样最大嘅系爱。留意。信望爱，其实保罗如果冇，净系强调爱嘅，系咪？信望爱，保罗将咩摆先话？佢将信摆先嘅，先信后望后爱。但系爱唔系 the least 嘅，爱都好紧要嘅，爱好重要。我听另一段经文有冇啊？我喺呢个以弗所书第三章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，如果找到我听得懂嘛？以弗所书三章的第十七节，在我本圣经是271页。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，请弟兄我一二三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又更有基。这段经文如果就慢咀嚼的时候，就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能够住在你们里面，叫你爱心有根有基。咦，这个根基是建议什么？建议信，就是说信心其实是基础来的，有信望爱信排才是基础来的，没有这个信做基础，然后延伸到爱， 但是如果冇爱的话，信心亦都会即系破位。即系好强调个关系，信心嘅基础，但系延伸出嚟嘅系爱。当你爱你嘅妈妈、爱你的爸爸嘅时候，就冇可能唔有一个爱心，唔会有一个顺服、孝顺，唔得嘅，啊，唔得嘅，唔得嘅。信仰最尾讲到，仍然系进入一个关系。神同人之間一種的關係，信心不可以表面，信心要真正的信是深入的，入心入肺。明唔明我意思啊？我講嘅心係兩樣嘢啊。中國人中國字有兩個心，心一個係深入的心係咩啊？一個咧係呢個心，信仰是要入心入肺，深入的心。我可以講得亂啦，要深化喺個心嘅裏邊。信耶稣、信上帝，是用个心去信，而不可以在这里，因为这里，当你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个信心可以很空泛，很空泛的，很抽象的。但是这里上的时间，那个心去上的时间，就会有爱心那个的表现。这里仍然，就是好像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例子，病例呢，就看中医，中醫就給你藥你煲，一劑不掂，兩劑，三劑，咁咧就第四劑你去睇中醫嘅時間咧，你入嚟個中醫問咧就哇，成陣中藥味，即係成陣中藥味咁入去呢個診室，哇，中醫聞陣中藥味，但仲未好翻啊，奇怪啦，點解咧？點解啊？我啲藥點解有效，點解冇唔 work 嘅咧？你聞到成陣中藥味。問清楚，原來咧呢個人真係好誠心。煲藥嘅時候咧，就喺個燉盅面前咧，就等咗咁耐，索陣味，然後成陣中藥味嗡過嚟，係咪啊？不過佢淨係聞啫，佢淨係索啫，佢冇飲到，係咪啊？冇同佢生命同佢身體成為一體。咁呢？我問你啦，食中藥淨係聞夠唔夠咧？够唔够啊？唔 work 嘅。你无论点样信嗰啲中药能够帮助都好，但系同你生命唔系直接连埋嘅话，嗰、那个果效就唔能够发挥喺生命当中。信心冇咗爱心系唔 work 嘅。呢、这个仍然讲翻，即系呢一个另一个使徒好出名嘅雅各。雅各讲嘅大家都记得个说话：信心。冇行為係點樣啊？係死嘅，唔 work 嘅。咩叫行為啊？行為就係愛心，發出愛心嘅行為叫做愛心。信心冇行為，信心冇愛心，世間根本冇呢回事。雅各話冇呢回事，信心一定要同愛心平衡，呢一個叫真信心。故此你可以，甚至可以话因信称义，对我嚟讲，因信称义又讲得通，因爱称义某程度上都讲得通，因为爱心本来就是成全信心嘅。不过我又惊你可以闹我惊俾人可以闹丁咁闹我，啊咁因爱称义咪唔讲啦，冇因爱称义，讲因信称义开始俾人话，因信称义，但爱心都好重要嘅一样嘢。讲翻转头，丁广坟点解喺？要強調愛心，要明白佢嘅處境。丁廣奮幾時開始執掌三字話？文革之後開始執掌三字。文革之後，中國係個乜嘅世界？知唔知啊？文革十年，文革中國係一個冇咗靈魂、冇咗愛心嘅一個世界。人人彼此恭敬，咩叫爱心？最亲嘅我就喐佢，我就要审佢，我就要咩对付佢。文革好可怕嘅年代，文革之后嘅中国人心其实仍然系一个好冷漠，即系冇咗爱心呢样嘢啊。所以信徒都好，翻嚟教会系冇咗肢体个相爱啊，翻教会都对上帝冇一个爱喺里边嘅。我哋翻嚟做，我真有听佢做礼拜， 我哋啊，你邊度星期去做禮拜咯？先做啲嘢嗱，我想諗我做啲嘢俾你開心啊！我唔 OK 噶，我翻嚟做禮拜，我坐到我做咗呢樣嘢噶啦。啊，你今朝做咩話？咁做禮拜咯。今朝牧師講咩啊？唔記得咗咯。我唱我咩歌啊？唔知咧。當我做禮拜，我坐喺度啊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做咗樣嘢，但真正我愛，真正對上帝嘅敬畏冇咗。喺個環境當中，我哋明白丁光訓點解咁強調愛心嗰個嘅重要性。信心冇咗愛心係唔 work 嘅，愛可以獨存，信心唔可以。我再講一次，愛可以獨存，信唔可以獨存。爱可以独存，但呢个爱唔能够令人得救，明唔明我？明唔明我听啊？爱可以独存，冇咗信心，爱都可以独存，不过爱心唔可以令人得救。讲翻上一次要提过人物，一个我好尊崇嘅人物，邵逸夫爵士，我一个好尊崇嘅人物，因为佢做好多嘅善事，佢真系做好多好多嘅善事。世間多幾個好多有錢人有錢過邵逸夫，但唔係個個都似佢咁慷慨，咁願意去幫助貧苦嘅人。不過佢係咪基督徒咧就唔知啦。有人話佢係，有人佢唔係。佢太太方日華就係天主教徒，虔誠嘅天主教徒，但係佢先係咪咧？冇人知，冇人肯定。如果佢唔係嘅話，邵逸夫唔係一個信徒，唔係一個得救信徒嘅話，無論佢做幾多愛心嘅善行，佢都唔能夠享有天上嘅福分。佢都係個未得救人。愛心可以獨存，但呢個愛心唔能夠令人得救。愛心可以獨存，但唔可以令人得救。信心可以，不過信心同愛唔同地方就係。信心不可以獨存，信心一定要用愛心去配合，才叫做信心。如果不是的話，信耶穌的人不需要看八福，不需要洗十戒，我就信而已嘛。為什麼當年出埃及記，百姓離開埃及之後，神要帶他們去西奈山啊？因為救不是最重要的嘛。救完之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？你遵從神的說話，去愛神，去愛人，十戒就是教導去愛神愛人。只有出埃及及而沒有過去到西奈的時候是不完整，只有信耶穌而明白耶穌說的八福的話是不完整的。信必定有愛來到做一個襯托。既然講一個比較血腥的例子，有個仔啊，斬傷阿媽，咁啊俾差人捉咗啊，然之後咧就問佢：佢唔係你阿媽嚟嘅，佢係我阿媽啦。你信啊？梗係信我阿媽啦，有身份證，我樣同我阿媽幾乎係同一個出品嚟嘅，即係十足十嘅，仲唔係我阿媽？佢係我阿媽。咁你信唔信佢愛你啊？佢所話對我，即係事體都同我關懷備至，梗係信佢愛我啦。咁你就斬佢。啊！佢唔俾錢我賭啊嘛，我賭錢佢唔俾錢我，想去斬佢咯。再問嗰被斬到頸血嘅阿媽，啊，佢未死啊？問佢，佢問你仔啊？咁啊衰仔，我唔認佢，我唔認佢，我冇生過，當冇生過，明唔明啊？冇生過，冇生過呢個仔。嗰個仔信呢個係佢阿媽，但個媽唔會認佢，因為佢嘅信冇咗一樣嘢，叫做愛。所以媽話我唔認佢。上帝認唔認我哋兒女，係咪就因為信？未必。呢度又掀起一個好上談的問題，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？一次得救是否永遠得救？你問我話，我就話一次得救 是永远得救，不过一次真正的得救就永远得救。你听明白我说话这么简单，一次自以为得救的得救，其实不得救，你只以为得救而已。不过一个真正的得救呢就永远得救，其实讲真都是一次真永远得救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不过重点就是是不是真的一个假的。我喜欢用图画来表达东西，我喜欢讲个图画，我试试看你明白的图画去片看不明白的图画。我要看这个图画特别的，跳飞机啊，跳飞机咁就你咁咧就一跳嘅时候咧，个条个差唔多样系咪啊？个都戴住眼罩，后但背后都孭樽嘢噶系咪啊？系咪啊？系咪个都冇事啦？中文就咁讲噶，那些信主之后又离弃信仰的人，并不是得到救恩之后又翻去失去，我明明都救恩噶啦，又失去，失得救又唔得救，神又唔要我喎。错，而是从一开始就只是像得救，而事实上未得救。无论嗰个着住蛙鞋、着住咩樽樽嘢嗰个人，觉得自己我啊，佢咁跳，我咁跳，佢冇事，我都冇事，我唔有事，我得救噶。但其实从一开始佢跳嗰下，佢都系唔得救。无论佢自己以为自己系咪一个即系得救嘅人。好，唔得，唔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讲翻，唔好以为因我称义系一个异端，所以你要讲法要小心你要讲啊，要从因信称义啊，唔系因我称义，但信心冇行为系真系唔肉嘅。问翻我哋，保罗话常存嘅有信有望有爱，咁三嘢系咪齐全咧？啊，又谂起。又谂翻起，唔好意思啊，谂起嗰个曲奇，咩乐天曲奇蛋系嘛？一样嘢有三样嘢喎，咩话？又唔记得咗啦。有得食，有得玩，有咩话？仲有一样嘢就系一个新鲜吓，你唔知壳里边嘅系咩嚟噶嘛？个乐天曲奇蛋有三样嘢，一个有得食，有得玩，有啲 surprise 三样嘢。佢想 serve 三样嘢，三样有齐就系个目的，信仰。不可以单是有一样东西，只有信无望无爱不行，有望无信无爱不行，只有爱无信无望又是不行。那你再问什么叫做爱？什么叫爱？如果我不想说一堂关于爱的信息，不过不如我们慢慢一起读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，我哋从第四节去到嘛，我从第四节到第八节，我是乜嘢事？我慢慢读嘛，又一齐读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第四节，都读到第八节，我是你乜嘢事？是恒久忍耐，又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爱是永不自息。如果在这个信仰历程当中，你实践紧恒久忍耐，你都有恩慈，你唔嫉妒，唔自夸，你一个宽恕待人嘅心，不轻易发怒，你不喜欢。不以你只讲真理嘅话，我哋感谢主，因为你有嘅有信有望，将来神好开心嘅接待你翻天家，永远与你同在。但系嗰样我哋嘅信系嗰银纸里边冇水印嘅，我哋只有信嘅，我哋只系做礼拜嘅啫，我只不过系等上天堂嘅话，冇任何嘅外在表现。求主怜悯我哋，一有可能喺天家嘅，我以为上天家时间。耶稣话：我从来唔认识你，因为信没有爱是死的。我同心去祷告，真爱主，我哋感谢你，因为你 让我们要明白爱心很重要，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圣经教导，但是不是绝对。信心如果没有爱心做平衡的话，爱就是死的，行为就是这个信心就是死的。神教导我们检视我们究竟我们的信仰所包含的是什么，神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，我们去爱神，我们要爱人，爱就是成全信心很重要的，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平安同弟兄姊妹有信有望有爱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